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9号星期日，农历3月13，北京晴转多云，19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结束对芬兰共和国国事访问，并赴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后回到北京。 坚持对话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芬兰并赴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习近平、李克强就斯德哥尔摩暴力袭击事件分别向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瑞典首相勒文致慰问电。 俞正声对斯里兰卡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05家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预算和三公经费等数据。 北京启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3600多家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环保部通报京津冀专项督查结果，在线监测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依然存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昨天，在结束对芬兰共和国国事访问，并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央广记者刘乐、王宗英报道。当地时间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见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习近平指出，地方合作是中美关系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同阿拉斯加州产业互补性强，双方交流合作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同时大有潜力可挖。双方要拓宽合作领域，深化能矿、油气资源、渔业等合作，加强旅游合作，开展冬季冰雪运动交流，促进人民友好。沃克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阿拉斯加州。中国是阿拉斯加的重要贸易伙伴，最大水产品出口市场。阿拉斯加资源丰富，愿密切同中国在农业、渔业、油气、矿产、旅游等领域合作，密切同中国人民的交往。习近平是中美元首会晤后回国途中在安克雷奇做技术经停。7号下午，习近平离开美国佛罗里达州，离开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送行。 央广记者刘乐、张小璇报道。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4月6号到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会晤结束后，外交部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了会晤情况。王毅表示，这次会晤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通，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的深入交流，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两国元首介绍了各自治国理念和正在推进的内外政策议程，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双方对此都作出高度评价。双方讨论了中美总体关系。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双方商定了两国高层交往计划。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将于今年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通过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双方将开展各领域其他级别的对话接触，鼓励各部门加强交流合作。 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方强调，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原则，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更加平衡发展，同时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以取得互利互惠的成果。双方愿加强两军交往，深化执法司法、网络安全、追逃追赃、非法移民、卫生等领域的合作。王毅表示，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中方重申了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予以妥善处理，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干扰。中方并重申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还就其他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方重申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中方介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建议，希望找到复谈的突破口。中方重申反对美方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双方确认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意就半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双方还同意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王毅表示，通过这次会晤，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做出了规划。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4月4号到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行程结束之际，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行聚焦两国穿越欧美，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不仅取得圆满成功和丰硕成果，也为国际形势发展增添了稳定性，注入了正能量。关于访问芬兰，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芬继往开来，以点带面，掀开中芬友好合作新的历史篇章，赋予中欧关系发展新的强劲动力。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将中芬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有力指引，成为此访核心政治成果。欧洲媒体和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欧洲之行传递出对欧洲发展前景的信心，预示着中欧交往合作将更趋紧密。关于赴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王毅说，特朗普总统诚挚邀请习近平主席赴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在一天多时间里，两国元首举行多场会见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增进了两国元首相互了解和信任，确认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和原则，规划了双边合作优先领域和机制，加强了国际地区事务沟通和协调。双方一致认为，这次会晤基调积极，富有成果，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十分重要，及时有效，达到了相互结识、增进了解、建立互信、凝聚共识的预期目的，不仅完成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也实现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良好开局。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就斯德哥尔摩暴力袭击事件，分别向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瑞典首相勒文致慰问电，对暴力袭击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瑞典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为维护中瑞两国及世界安全和稳定做出积极努力。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与对方携手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央广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中方对七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对不幸遇难人员表示深切哀悼，对伤员及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据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4月7号发生暴力袭击事件，导致4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警方已逮捕2名嫌疑人。华春莹介绍，事件发生后，中国驻瑞典使馆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发布安全提醒，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新华社消息，应斯里兰卡议长卡鲁邀请，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6号到8号对斯里兰卡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分别会见总统西里塞纳、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并同卡鲁议长举行会谈。俞正声转达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委员长对斯里兰卡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在会见西里塞纳时，俞正声说，中斯建交以来，始终在涉及彼此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边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应以中斯建交60周年为契机，对接发展战略，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人文交流，巩固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西里塞纳表示，中国对斯里兰卡实现和平、振兴经济给予了巨大支持。当前两国关系发展步入新阶段，斯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拓展和深化经贸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在会见维克勒瓦辛哈时，俞正声说，近年来，中斯务实合作日益深入，重大项目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挖掘合作潜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稳步推进科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等大项目合作，加快双边自贸谈判，不断拓展海洋、旅游、产能等合作新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维克勒马辛哈表示，感谢中方对斯里兰卡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期待同中方加强贸易、金融、港口、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带动斯里兰卡经济加速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同卡鲁会谈时，俞正声说，中国全国政协愿加强同斯里兰卡议会的交流合作，为深化两国关系、促进双边合作添砖加瓦。访问期间，俞正声与西里塞纳总统共同出席中国援建的斯里兰卡国家医院门诊楼奠基仪式，与卡鲁议长共同出席纪念中斯建交60周年招待会，并分别致辞。俞正声还考察了招商局集团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的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和科伦坡港口城项目。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月7号，105家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17年的部门预算，并同时公开三公经费等有关数据。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今年中央各部门集中在4月7号公开预算，比去年的4月15号提前了8天，并且预算公开部门有所增加，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都是首次向社会公开预算。中央部门向社会公开的部门预算包括收支总表、收入总表、支出总表、财政拨款收支总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等8张报表，从不同层次角度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管理研究所所长李燕说， 前我们虽然预算法要求预算要公开，但是对公开的内容、公开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没有一个统一要求。去年呢，财政部公布了关于预算公开的一个办法，今年呢，中央部门预算呢应该带了一个很好的头。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各部门在公开预算报表的同时， 还采用文字、图例等对报表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并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政府采购情况、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预算绩效情况等重要事项进行了说明。中央本级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限额61.47亿元，比2016年预算限额减少0.31亿元。在总限额只减不增的前提下，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重点保障重要出访、外事接待、参加国际会议或赛事。中央部门根据北京市有关环保政策，集中更新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公务用车。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昨天正式启动。此次医改涉及北京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参与改革的3600多所医疗机构都将取消挂号费、诊疗费、药品加成，设立医事服务费，435项医疗服务价格也将规范调整。央广记者杨博宇、周一帆报道。 早上8点多，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文医院的门诊大厅里人头攒动，虽然是周六，依然有不少患者排队挂号。李先生每隔半个月会来医院为家里老人开药，这次他花了50元挂了一张心内科的普通门诊。在对比了缴费清单之后，李先生发现原来每次2200-2300块钱的药现在的确是便宜了。 这儿呢，这个报完了以后是花220元，我自个儿担负了200多，原价是1947，便宜了，每回都2000多呢，我记得是2000多，2200-2300，我回去一比我就知道那个价钱，现在那药多少钱，那原来那药多少钱，对吧。 也有不少患者反映，相比以前几块钱的挂号费，几十上百元的医事服务费还是不太适应。针对就诊患者提出的各种疑问，挂号大厅有多位医务人员为不了解医药分开改革的患者做着解释工作。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更改后的系统主要是针对诊疗价格与药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患者就医流程没有变化。 流程没有变，他只是把那个许多的这个诊疗的这个价格，跟药品的这个价格，他做了这个调整。但是具体现在病人诊疗的这个过程，还是原来的那个啊，该告知的你告知的。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昨天早上发布的消息，4月7号24时前，医疗机构临床使用的药品已经全部入库到位。4月8号按新价格提供给患者。根据反馈的情况，医改第一天，各大医院基本做到了秩序井然、平稳有序。 河北省委昨天举行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央广记者王志勇、王志达，河北台记者陈建晨报道。 在河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表示，河北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进一步解决好新区规划建设开局起步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赵克志说， 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作为全省的重中之重，迅速进入状态，确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政策措施到位，领导责任到位，工作落实到位，推动新区规划建设科学有序有效的起好步、开好局。 赵克志强调，近期要搞好8个方面的工作梳理，每个方面的工作都要组成专门班子，制定专项方案，明确责任，确定分工，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勤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发表了意见。许勤说，产业是雄安新区的支撑和载体，体制机制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根本活力动力，要全方位全领域推进改革创新，在行政管理体制、法治化建设、创新创业体制、开放开发体制、城市开发模式等领域先行先试，探索城市发展新路径、新模式，确保新区规划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自4月2号以来，北京、天津、保定等14个城市启动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环境保护部6号到石家庄开展重污染天气督查工作，发现大量陶瓷、石灰厂等小散乱污企业群，环境问题突出。央广记者马哲、杜西蒙报道。 石家庄高邑县陶瓷产量约为河北总产能的近一半。督查组在对高邑县富村镇古城工业区突击督查时发现，陶瓷企业制污设施不正常运行问题突出，企业使用的煤气发生炉普遍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 25家陶瓷企业窑炉脱硫设施没有安装在线监测设施。督查组在对10家庄恒泰陶瓷有限公司煤气发生炉进行检查时发现，排出的大量煤焦油如沥青一般，已经染黑了整个房顶，厂区内外粉尘弥漫，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白色粉尘。督查组已将督查发现的问题反馈至地方政府，责成地方政府立即整改，不能做到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停产。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高邑县必须对陶瓷行业进行重拳治理，确保企业持续稳定达标排放。窑炉废气必须经过脱硫设施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对污染物排放要进行24小时监控。督查组在平山县东回社镇白塔坡村告家庄村附近的山坳中发现有10多家石灰生产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未经审批，长期违法生产，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督查人员走进平山县新凯灰厂，厂区内厚厚的积尘足有20-30厘米，带起的扬尘呛得人睁不开眼睛。督查组要求当地政府对这些非法企业进行坚决取缔，对限期未取缔完成的，要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有效遏制违法排污行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建议，啃下治霾硬骨头，地方对散乱污企业必须坚决清退。 从目前来看，篡改数据、伪造数据的都很多，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这说明地方的检察机关、地方的公安机关在打击方面力度是不够的。有的时候一刷回马枪就发现了问题，该关闭的一定得关闭。 石家庄市昨天集中拆除14台燃煤锅炉，并全面清理整顿小散乱污企业，力争年底退出大气污染最严重城市。请听报道。 随着一声巨响，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供热站一座担负着区域内150万平方米供热面积的燃煤锅炉的烟囱被爆破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清洁的燃气锅炉。石家庄市鹿泉区上庄村党组织书记荣峰军： 现在新上的燃气锅炉已经到场，燃气锅炉今年在10月份要安装完毕，整个带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的居民供热。 据了解，石家庄市10征吨以下燃煤锅炉一共有4291台，到目前为止已经拆除327台。昨天石家庄市召开拆除10征吨以下燃煤锅炉现场会，继续拆除14台燃煤锅炉。同时，该市从昨天起也将全面清理整顿小散乱污企业，力争年底退出大气污染最严重城市行列。石家庄市副市长蒋文宏： 10征吨以下燃煤锅炉到10月底之前要全面拆除，全市的小散乱污企业有8000多家，也将开始全面清理整顿。今年呢，就是我们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呢，就是到年底 PM2.5 呢要达到79微克每立方米，比去年下降20.2%这样一个目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珠海楼市调控升级，明13/40/15供烛台被盗案告破，500尾大规格全人工繁殖中华鲟放流长江。请听报道。 在昨天下午出炉的珠海市房地产市场调控通知中，珠海明确将全部住宅户型纳入限购范围，同时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如果不能提供购房之日前在本市连续缴纳5年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暂停在全市范围内向其销售商品住房。此外，通知还设置了普通住房上市交易的年限，规定新购买的普通住房必须在取得不动产权证满3年之后才能上市交易。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不动产学院院长黄伟： 从整个都来看，它的思路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是增加供给，第二呢是抑制需求，第三是规范管理。那如果这个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的话，它会发挥很好的效果。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东珠海报道。 针对明13/40文物疑似失踪事件，北京市公安局昨天下午通报称，3月19号接到报警后，警方经侦查锁定了一个专门盗窃石刻类田野文物的犯罪团伙，最终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去年4月被盗的2个40烛台被起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清明节期间，记者采访13/0特区办事处，负责人称被盗事件此前的确未曾公开披露。 那这个事儿最近媒体才知道？ 就没让没不披露吗？ 国家文物局昨日披露称，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擅自决定不按照规定报告上级文物主管部门，不报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存在瞒报行为。案发时，司陵原有的安防设施已全面瘫痪，人防、物防、技防形同虚设，暴露出文物安全管理和制度措施存在明显漏洞和隐患。央广记者王义群北京报道。 八号上午，500尾大规格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在湖北宜昌放流长江。此次放流的中华鲟最大的有6岁，最小的也有3岁，平均体长110厘米，创历年之最。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工程师杨晶说，近几年放流的大规格中华鲟有3至4成顺利回游到大海。 大的中华鲟它适应野外能力比较强，它们就可以在长江这个环境中避免它的捕食者的一些袭击。我们通过增值放流活动，可以对中华鲟野外群体进行一个补充，同时也可以唤起公众对我们自然环境保护的一种意识。 今年中华鲟研究所对放流的中华鲟采用了多种标记方法，并进行了 DNA 数据采集，建立了放流鲟遗传分子信息数据库。截至目前，中华鲟研究所人工养殖不同年龄阶段的子二代中华鲟达到了近万尾，成为抢救濒临灭绝的中华鲟的资源宝库。央广记者左爱甫湖北宜昌报道。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称，今年3月25号广州第7热力发电厂发生作业平台坍塌事故后，公安机关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目前已刑拘19名涉嫌犯罪人员。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检察院启动重大案件提前介入机制，跟进事故调查处理。 叙利亚当地时间7号凌晨，地中海上的美军战舰向位于叙中西部沙伊拉特的政府军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俄外交部7号谴责美方这一行为轻率，称此举只会纵容恐怖分子，损害俄美关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天说，俄方将从8号0点起终止俄美叙利亚沟通热线。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7号表示，美国将在近期对叙利亚实施进一步制裁，以回应此前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强烈谴责美国空袭叙利亚是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并表示朝鲜不会被美国所谓的警告性行动吓倒。 国际足联7号公布2016年财政报告，赤字达到3.69亿美元。该财报预估2017年国际足联的财政赤字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到税前4.89亿美元。国际足联希望在2018年世界杯后，通过赞助等收益翻身，净利润目标为10亿多美元。 持节牧羊19年，赤子忠诚千古传。4月9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播出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参演剧目，原创歌剧《大汉苏武》，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于芳，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